好，那同学，晚上时间我们接着来奋斗一下138页这个阐明学的一个制度。那阐明这个制度呢，各位应该不陌生，因为它是呢国家考试跟法研所呢出题频率都蛮高的一个单元。这个部分呢，从我们书上的147页以下呢所附的这些呢历届的考题呢，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了。这个研究所也好，国家考试也好呢，台政大的法研啊，包括律师司法官呢出题的频率真的非常非常高。因为这是呢89年民诉法修正的制度，也是邱连公老师呢琢磨比较深的一个单元。不只是邱老师在琢磨，其他的学者还有最高法院的判决判例呢表示意见的内容也蛮多的，所以它算是一个诉讼法上非常热闹滚滚的单元啊，大家呢都抢着来表示意见。所以呢相关的这些游戏规则呢，同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那阐明权清一色全部都是用实地题考你，答题的关键就是你要抓得懂，说呢题目的问题点症结要你回答什么，千万不要烧不到痒处呢东拉西扯一堆呢，这是没有用的。所以只要掌握出一些呢答题的关键技巧的话，基本上这类型的题目呢还真的不难作答。好，那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叫阐明。那139页阐明权法条的依据199/199。那么呢文字上的定义呢，各位看一下书本。民事诉讼审理中呢，审判长应向当事人发问或晓谕，令其陈述事实声明证据，或为其他必要的声明及陈述。若其陈述有不明了不完足之处，应令其续明或补充之制度。那么重点是在倒数第二行以下，当事人所讲的话所声明或陈述的内容不明了或者不完足者呢，令其续明或补充。好，先翻译一下什么叫做阐明呢。最粗浅的白话文就是你漏讲或者讲得不清不楚。因为呢139的定义，陈述有不明了或不完足，不明了就是不清不楚嘛，不完足就是呢讲遗漏不完整。那凡是你有呢不清不楚或不完整的地方呢，法官都要主动教导你，教示你说呢请你要把它讲清楚或者讲完整。这就是诉讼法上所谓阐明的一个制度。那么呢邱连公老师认为呢，这基本上是法院的一个所谓呢协力义务，是法院呢对当事人所负的一个协力物，法官要主动去协助当事人呢来进诉讼上充分的攻击防御，去告知说他有一些诉讼上的权利可以行使，所以是一个教示教导的义务。那么本质上呢定性成为诉讼法上协力物的一种，那着眼的重心是法院对当事人的一个协力物。好了，这个名词定义呢跟背后这些法理的观念简单了解之后呢，紧接着马上切入到重点，阿拉伯数字第三点制度功能。那学者就在研究了，为什么诉讼法要规定说法官要教导要阐明当事人呢。那么呢最主要呢你看一下通说的一个见解。现在的通说呢采的是骆永嘉老师的一个见解，这是多数说也是89年立法理由所采纳的。为了要补救辩论主义跟处分权主义的一个缺失，那这句话非常重要。怎么说呢，等一下我们要跟你介绍的所谓学说争议跟实例题的答题技巧呢，它的关键点就在于呢制度功能的部分。什么意思啊，这个阐明同学可以看一下140页以下，啰里啰嗦一大堆的类型跟学说争议，这些东西你不要死背，你要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那问题的起源就是呢，为什么会有所谓阐明类型的争议啊，原因就出在于各家学者呢对阐明制度存在的功能呢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是功能论的导向切入呢引起所谓类型论的一个不同。好，简单来说啊，传统旧法时代，各位把三人合著呢旁边注记下，89年前旧法时代的通说见解。旧法时代以89年为分水岭，我国传统的实务以及学者见解认为，诉讼法上之所以创设阐明制度，目的是要缓和补救辩论主义的缺失。怎么说呢， 因为呢，传统的辩论主义之下，要求所有的事实证据都要当事人主动提出，可是当事人往往不按法令，不熟悉法律，不晓得如何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事证，往往导致他的权利难以伸张。所以为了缓和辩论主义的弊端，因此呢，传统的实务学界认为呢，法院要透过阐明的方式主动教导当事人说你有哪些事证可以提出，借以缓和辩论主义的缺点。所以传统旧法时代，我们认为阐明制度存在的功能是为了补救辩论主义。好了，可是89年立法者大鼻灰才广义说的见解，他认为啊，阐明制度存在的功能不是只有为了单纯补救辩论主义，也同时补救处分权主义。讲白一点啦，是为了缓和呢当事人主义的弊端。那理由何在呢？学者就提到了，今天当事人不懂法律的情况下，除了无法提出有利的事证之外，他搞不好连诉之声明、诉讼标的怎么写都不知道。而诉之声明、诉讼标的这些是处分权主义的事项，所以你不懂法律的前提下，有可能连处分权主义的事项你也没有办法的畅所欲言，做最有利于你自己的一个主张。所以啊，我们在思考阐明这个制度的时候，不要只有局限在缓和辩论主义，应该解为说呢，连处分主义呢也一并缓和。所以透过法院的教导呢，当事人如果不知道可以诉之变更追加，不知道可以提反诉，甚至诉之声明不知道怎么写的话，法官都可以阐明教导他做正确的主张。因此呢，以89年为分水岭，现在修正后89年的规定呢，我们变成改成说呢，这个阐明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缓和当事人主义的弊端。那这一点呢，各位直接看1991非常明显。89年呢，最主要我国就是增设了1991，所以现在的立法理由书跟学界通说一致的见解告诉你，我们阐明制度的功能呢，是为了缓和整体的当事人主义，不是只有片面的为了缓和辩论主义。从哪里看得出来呢？来，你看条文1991怎么讲的。依照原告的声明跟陈述，可以主张数项法律关系，而主张不明了或不完主者，审判长已经可以主动小谕其续明或补充。第一项就明文的告诉你，可以阐明原告就诉讼标的为变更、追加、合并。因为法条说你可以主张数项法律关系，而不知如何主张的，法官可以教你。第二项更写得清清楚楚的，如果被告的抗辩究竟是防御方法或提起反诉有疑义时，审判长也可以阐明，明白承认，法官可以阐明被告提起反诉。那要不要提反诉，这是处分权主义第一层次的概念。所以呢，明白的告诉你说呢，增订了1991以后呢，连处分权主义的事项现在也在法院可以阐明的范围之内。那以上就是先就139页阐明制度的功能学说的演进呢，来跟同学做介绍。好，那马上回到黑板上。依照89年修法后呢，我国学界通说的见解呢，阐明的要件呢，第一个为了缓和当事人主义，第二个最重要，书上没有写，但是呢，这是解释上当然的道理，必须要有阐明的端序，这是国内通说的见解。什么叫阐明的端序啊？能够阐明的一定是当事人有讲，但是讲得不清不楚或者有遗漏，你才可以阐明。你绝对不能在毫无端序的前提下主动教导他，否则会破坏当事人主义的架构，会让法官变成球员兼裁判。譬如说呢，考题典型的设计是被告到庭应讯的时候始终都保持沉默，无法从他的状子或言辞中得到任何抗辩的依据。这个被告来打算向认输，都不做任何的主张、任何的防御，就来这边傻傻什么都不讲，一副就是要自认、要认诺的样子，完全找不到任何端序的时候，法官能不能自己主动发神经说，被告，我帮你看了卷宗， 原告的请求权离于时效，你要不要主张时效抗辩？不行哦，你这样就太超过了逾越的阐明的界限，因为阐明这个制度从原始的定义来看，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你有陈述有主张，因为法条一直强调是你有讲话有陈述有主张，但是讲得不清不楚才能阐明，这个学理上称为必须要有阐明的端序。所以如果在当事人毫无任何陈述毫无任何阐明端序情况下，你绝对不能阐明，否则是破坏当事人主义的基本架构，变成好像法官跳下去主动帮当事人打官司一样，非常的不妥当。好，这就是呢传统，这就是现在89年新法修正之后通说见解架构之下得阐明的两大要件。好了，那么独排众议的邱连公老师，邱老师的见解等一下再说，你现在回过头来先看140页。直接切入重点是，那考题要考什么呢？各位啊，阐明权的题目呢，你看久了，看补习班的解答看久了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很公式化的解题。什么叫公式化的解题呢？我们回答就是要你呢分点分项，第一段先做类型的判断。这是你几乎看每一家补习班用书的解答呢都一样的，第一段他会先告诉你这个题目考的是哪一个类型，所以你先做类型的判断，判断完之后呢再去说明这个类型呢为什么可以阐明或为什么不能阐明，永远就是呢分这两段。因此整个阐明的重点就是呢请你去用力的背起来学说上的类型分类，这里在法条都看不到，你只有一条路就是用力把它背起来后，因为呢你必须把这些专有名词的标题化记熟之后写考卷才有办法做比较正确的函授。好，那辛苦一点，我国学界通说认为呢阐明的形态分成四个，哪四个呢？来，同学看第一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叫将不明了者为适当的阐明。来，什么意思呢？文言文的定义，当事人的声明或主张影响判决之点不明了或有矛盾。老话一句啦，你尽量要求自己呢把这个文言文的定义记熟啦，如果真的记不熟的话，来翻译成白话文在旁边。什么叫不明了者为适当的阐明呢？当事人针对单纯事实的描述有不明了不完整的，再强调一遍，这个类型的重点叫单纯事实的描述有不明了或不完足。来，你看书上举的例子，什么叫单纯事实的陈述有不明了或不完足呢？譬如说你请求返还 A 这块土地， A 这块土地的地号到底是130号还是103号，你前后写的不一样，起诉状第一页写103号，第二页却变成130号，那到底是130号还是103号？这个叫什么？单纯事实上的描述不明了。又或者是说期刊论文经常举例的，当事人主张的是侵权行为的诉讼，侵权行为说发生车祸，发生车祸的日期到底是6月15号还是14号？那、啊、你写的不清不楚，起诉状第一页说6月14号被车撞，第二页却说6月15号被车撞，那、啊、你到底是哪一天被车撞的？这叫单纯事实的描述不明了。那这时候法官能不能阐明呢？答案是当然可以，法官要阐明你说，那、啊、你到底是哪一天被撞的，请你讲清楚为什么可以阐明呢？来，重点你看清楚，因为类型上你要归列成第一个类型，写考卷就说像刚刚那种题目叫做不明了者为适当的阐明。好，那为什么可以阐明呢？非常简单，各位看一下，你依照通说的见解来函涉，第一个有阐明的端序，他确实提到被车撞这个事实，有阐明的端序。在第二个要件符合，缓和辩论主义的缺失，因为你事实陈述的不清，这个叫单纯辩论主义的事项，两个要件都具备，所以呢通说见解一定认为可以阐明。好，接着再看第二个类型， 第二类型最常考，这个专有名词叫诉讼资料补充的阐明。来，一样看一下这个奇怪的文言文啊。当事人已经提出若干资料，为人有欠缺，或当事人声明或陈述可寻得阐明的端序，为其法律上陈述仍未明了者。这个呢，说真的很难背吼，所以干脆翻译成白话文在旁边好了。第二个类型叫做事实所含涉的法律评价不明。用这个精简的名词，你可能好记一点啊。第二个类型的特色叫做当事人有陈述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的法律评价他讲得不清不楚。来，最常考的就是你看书上所举的例子，每一本补习班用书都抄来抄去一模一样。最常举的例子，学者怎么讲？甲向乙请求返还借款，被告就说哪有人借了20年才想要催讨的。这种大家全部都是简若龙江老师书上案例哦，所以你坊间看到每一本补习班的用书呢，这个类型的举例一模一样。被告说呢，哪有人借了20年才来催讨的。好，各位啊，那这个题目的重点在哪里呢？被告讲这句话有阐明的端序，他讲出一个事实，说20年哪有人借了20年才讨的。他有提出主张陈述这样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呢，法律评价不明。什么叫法律评价不明啊？讲白一点啊，被告讲这句话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叫做纯粹 murmur 抱怨，没有什么意思，我碎碎念而已。第二种意思是呢，被告有不想还钱，主张时效抗辩的意思，但是他不懂法律，讲不出时效抗辩这么专有的名词，但是他确实就是认为他不用还的，因为间隔超过20年的。所以你到底是有呢离于时效不想还钱的抗辩意思，还是你真的只是纯粹碎碎念抱怨一下而已，没有别的意思？法官就阐明你，告诉你说，你刚刚提到呢超过20年这件事，我们民法上有一个离于时效的抗辩，超过15年就不用还的啊。你刚刚有陈述说超过20年，所以请问你，你真正的意思是说你不想还钱，要主张时效抗辩，还是说你没有别的意思，讲一讲好玩而已呢？请问你的争议到底是什么？这叫做行使阐明权，要求当事人把事实所含涉的法律评价交代清楚。那这一种的阐明呢，就是第二个类型。第二个类型通说的见解认为可以阐明，为什么呢？理由交代清楚，因为第一个有阐明的端序，他有提到20年这件事实。第二个呢，它是跟辩论主义有关的事项，因为毕竟你提的是一个时效离于时效的事实，这是单纯攻防方法事实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辩论主义的范围之内，符合所谓缓和辩论主义的原始制度功能。所以两者兼具的情况下，这种类型也是目前国内学界实务界一致承认没有争议的。好，那讲到这边，请同学留意一下，你在答题的时候，第一个类型跟第二个类型差别在哪里呢？一二两个类型，拜托你不要搞错了，他们的共通点都是原告都是当事人有陈述一个事实，但是呢，差异点在哪里呢？差异点是啊，一个是单纯事实的一个陈述不明，土地的地号、车祸日期，单纯事实的不明了。第二种类型则是有含涉法律评价的问题，所以你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两个类型的差别何在了。写考卷的时候，类型的划分千万不要分错了。好，这是前面两个类型呢，简单的把概念跟同学说明到这边。紧接着第三个类型叫除去不当的阐明。各位看一下什么叫除去不当的阐明，当事人所讲的话、诉之声明或主张，就该事件而言是错误或不适当的，法官能不能小谕呢？令其改为无误或适当的声明。来，什么意思啊？讲白一点啦，书上举例呢，只是呢历史性的说明，不以此为限，你把类型的定义记熟就好。除去不当的阐明，它的意思是 当事人的诉讼标的跟诉之声明的陈述有所错误或遗漏。什么叫诉讼标的或诉之声明的陈述有所错误跟遗漏呢？你看一下书上举的例子，像例题一，声明错误的情形，甲主张意思表示错误为理由呢撤销买卖契约。那各位念过法律都知道，民法总则意思表示错误的撤销不需要提起诉讼，只要单纯的意思通知到对方，契约就撤销了。所以呢，针对有没有撤销呢，如果有争议的话，应该提的是确认买卖契约存否之诉。但当事人不懂法律，他以为民法总则的撤销要提起独立的诉讼，所以他真的打一个形成之诉，要求撤销买卖契约。这叫诉讼标的诉之声明都写错的情况。那请问你，法官能不能阐明他，教他说你写错了，请你更正成正确的声明，正确的标的呢？这个类型看一下书上141页，早期的实务见解判例才否定说，晚近通说才肯定说。各位为什么会有这个落差呢？答题的内容请你写清楚。早期之所以才否定说判例的理由，是因为翻到139页，刚刚讲半天的89年前旧法时代还没有1991的时候，传统的通说认为阐明制度的存在只是为了要缓和辩论主义，所以旧法时代得阐明的事项很狭隘，只有局限在辩论主义有关的事项。因此第三个类型除去不当的阐明，涉及到诉讼标的诉之声明错误的情况，这是处分权主义的范围。难怪呢，早期的判例都说这个标的跟声明错误不在可以行使阐明的范围。你只要了解原来这个理论的背景是这样子，你就不会看不懂为什么早期判例采这个见解了。那这个早期判例的见解为什么书上注释告诉你不在原用呢？当然不在原用啊，因为法条89年修正了，修正后增订1991的立法理由已经明着告诉你处分权主义的事项本来就可以阐明，既然法条都变了，早期这种判例当然就不再沿用。这是概念上来讲的140页第三个类型为什么会有争议最主要的一个理由。好，第三个类型看完之后呢，各位紧接着看第四个类型，这是目前唯一还有争议的。这个类型叫新诉讼资料提出的阐明。各位啊，这个类型的定义是什么呢？当事人没有任何的声明陈述，也不能从其他的声明或陈述中寻求任何阐明端绪者，法官可否主动晓谕其为新的声明或陈述？诶，什么意思啊？这个类型的定义就是我根本连阐明的端绪都没有。譬如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被告来应讯什么话都没有讲，完全装哑巴，没有任何阐明的端绪，法官能不能很鸡婆说，诶，被告你可以呢主张时效抗辩，或者鸡婆说，诶，被告这是双务契约，你可以提起反诉反告原告哦，能不能做这种阐明呢？通说见解才否定说，这各位看一下142页，目前国内的实务通说都才否定说，理由就是如果连这个都能阐明的话，当事人足以被破坏殆尽，那等于是法官代替当事人进行诉讼，当事人什么都不用讲，法官就主动教你帮你阐明了，那这样我国当事人足以不就解体了，也破坏司法的中立性跟独立性，法官变成球员当裁判，还主动介入呢，好像全权帮当事人打官司一样。所以基于呢维持审判的中立呢，以及呢贯彻阐明制度的一个基本定义起见，通说的见解都才否定说，认为这种类型不能阐明。唯一一个最广义说独排众议的邱连功老师，所以借这个类型呢来跟同学介绍邱老师的特殊见解。各位啊，邱老师的这个阐明范围呢，我们学理上称为最广义说，因为依照邱老师的标准呢，几乎是包山包海，什么东西都能阐明了。 那什么叫最广义说呢？邱老师的定义就是啊，通说见解你们都搞错了。他一开始就反对说什么阐明的制度呢是为了缓和当事人主义，他说不是啊，我们传统通说一开始的理论呢就定义错误。他说啊，阐明制度存在的功能不是为了缓和辩论主义，也不是为了缓和处分主义，不是这样的。他从另一个角度切入，那是什么呢？讲的也蛮有道理的。邱老师说啊，立法者要求法官阐明教导当事人，主要的功能是在避免突袭性裁判。什么叫避免突袭性裁判呢？法官如果不教当事人的话，那么呢，直接把他个人的意见写在判决书里面，这会对当事人产生无法预料的突袭。譬如说啊，当事人的诉之声明错误，像刚刚书上的例子，买卖契约诈欺胁迫撤销呢，根本不用打形成之诉，当事人傻傻的还打一个什么撤销契约的诉讼，你不教他，不阐明他，不告诉他他写错了，直接判他败诉，败诉的结果会对当事人造成突袭性裁判。所以阐明制度的第一个功能是呢，希望透过法官的教导，在阐明的过程里面达到公开新政的一个现象，这样可以避免对当事人呢产生突袭性的一个裁判。再来第二个功能是纷争解决回信。立法者之所以要求法官阐明，是希望相牵连的事件尽量合并在一个程序内加以解决。所以邱老师的文章呢，当他在解释1991，你会发现他的文章就跟骆老师他们通说的写法完全不一样。骆永嘉老师他们在写到1991的时候，重点就是我们刚讲的增列1991，最主要是凸显说呢，处分权主义的事项也可以阐明，所以你可以阐明他提反诉，你可以阐明他做诉讼标的的追加变更。骆老师他们讲到1991，琢磨的重点都是凸显出说呢，处分权主义的事项可以阐明，但是邱老师的文章写到1991，讲法完全不同。他说啊，1991之所以规定可以阐明你反诉，可以阐明你做诉之变更追加，不是为了要缓和处分权主义啊，是为了干嘛呢？纷争解决回信啊。譬如说你一个双务契约，双务契约被告明明也有一个对待给付的请求权，你不阐明被告提反诉，难道你要等本案判决确定之后再叫被告另行起诉吗？又或者说诉之追加的情况，原告明明是请求权竞合，他有767、179两个请求权可以主张，而他只主张179，忘了主张767，你不阐明他，叫他诉之追加，合并在一个程序，难道等到将来判决确定，另外再对767的部分另行起诉吗？这样一来违反所谓的纷争解决一回性的需求。所以邱老师认为增设1991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纷争解决回性，把相牵连的多数法律关系尽量合并在一个程序内，用诉之追加反诉的方式呢来提起。所以呢，整个学说见解切入的角度不同呢，你针对阐明的定义类型的要件呢，就会呈现截然不同的风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请问同学，第四个类型新诉讼资料提出的阐明呢，依照邱老师的见解，他的文章就说法官可以阐明，就算没有任何阐明端序，但是只要阐明的结果有助于纷争解决回信，有助于避免突袭性裁判发生的话，你就应该阐明当事人呢可以主动提起。譬如说他在口述民诉法讲义里面举一个例子呢，蛮极端的。什么例子啊？当事人呢，法官呢在审理一个当事人间的诉讼。什么诉讼呢？甲跟乙明明告的是给付票款，我们大家明明呢都是在打了这一张支票本票给付票款的诉讼，但是呢在这个给付票款的诉讼里面呢，从头到尾呢 都没有人呢去提到说这一张票的原因关系，反正也不重要了，票据只要是真正的请求权就存在了，所以两造的也都是呢主要在票据的这个真正与否呢在做攻防上面，没有人去提到任何关于票据的原因关系。那请问你法官能不能在审案的过程里面职权发现说，哦，原来你这一张票呢当初就是因为借款了才开的，他能不能够阐明原告说，哎，原告啊，你要不要呢把原因关系的借款请求权一起做诉讼标的的追加，然后合并在本案程序内一并主张呢？按照通说见解不行哦，因为如果双方在打给付票款之诉里面完全都没有提到任何原因关系借贷关系的事由的话，根本没有任何阐明端序，你是不能阐明原告追加借款返还请求的。但邱老师说可以啦，因为你现在不阐明他追加，将来他的票据官司打完了，他还可以独立针对借贷请求权再告一次，那这样岂不是违反了纷争解决回信？所以邱老师在思考阐明制度的时候，为什么叫最广义说啊？他认为只要是有助于纷争解决回信，有助于突袭性裁判避免的话，都一概要从宽的呢来准许法院可以阐明。这就是很多的考题，你看补习班的解答用邱老师的解法去解呢，几乎都是肯定说可以让你做阐明了。那以上就是呢把阐明的范围呢跟这个类型的特色呢所涉及到的争议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了，那这些理论听完之后呢，来我马上请你呢看一下实际的考题。把典型的案例呢各位看一下147页，这题目很多都大同小异，我们就来看一个最典型的，看一下90年司法官就好了。下面两个小题呢，审判长在审理时有没有阐明的义务，如果有的话哪些事项可以阐明。好，第一小题，债权人主张债务人乙呢积欠借款没有还，所以列债务人乙跟保证人丙为被告，起诉请求呢判决乙丙返还借款。那么乙丙呢到场呢，丙并没有主张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各位，第一小题夹杂两个争点，不晓得有没有看出来哪两个争点呢？第一个争点的红笔画起来，乙丙返还借款标准的声明错误，因为丙是保证人，你告保证人的标的是保证契约请求权，所以你的声明是叫他履行保证责任，你告保证人的声明不是叫他返还借款哦，因为保证人跟你之间没有借贷契约，他要负责是履行保证责任，绝对不是履行的返还借款责任，所以对保证人丙的部分声明错误，这是第三个类型，除去不当的阐明当然可以呢行使，这是第一个争点。第二个争点，丙在言辞辩论保证人开庭到场呢没有主张先诉抗辩权。各位，第二个考点在考第四个类型，新诉讼资料提出了阐明，被告这个保证人丙根本完全没有提到任何先诉抗辩权，他不懂法律，他不晓得民法在各745条保证人有先诉抗辩权，可以抗辩说你要就主债人的财产执行无结果才能对我保证人主张权利，这个民法745条先诉抗辩权他没学过法律不懂啦，所以完全连提都没有提，连一点点的阐明端序都没有。这时候呢法官能不能很鸡婆的教他说，哎，你是保证人你可以主张先诉抗辩权呢，那你自己就分点分下解，依照通说见解不行，理由是没有阐明端序，但依照邱老师的最广义说可以呢做这样的阐明，因为避免对当事人产生突袭性的一个裁判，所以两说并成，最后结论要采哪一说见仁见智啊，考题的重点是把争点关键字点出来就好，结论呢倒是你自己呢可以呢各取所需。这是呢第一小题呢两个争点的部分。 所以你发现很制式化，都是类型呢判断完之后，再来针对该类型呢可否阐明呢，详细的去做法律的一个论述解释。好，那第一小题看完之后，紧接着看一下第二小题的部分。来，第二小题呢，甲主张乙呢将其所有的 A 地出卖给甲之后，拒不履行移转所有权的义务，又将这个土地呢一物二卖转卖给丙，所以甲列乙为被告，起诉要求乙将 A 地的所有权移转给甲。各位，第二小题比较简单，在考你什么呢？第三个类型。这个呢，某甲的诉讼叫做除去不当的阐明，因为题目写得很清楚了，乙呢一物二卖，一物二卖已经把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给丙了，这时候乙对甲陷于给付不能了，既然陷于给付不能了，甲对乙的买卖契约请求应该改成呢债务不履行的金钱损害赔偿之诉，而不是以原本的契约要求原物履行了，所以这是标准的诉之声明错误，应该从原物履行呢改成金钱的损害赔偿才对。那第三个类型当然得在阐明的范围之内，您把理由扼要的稍微交代一下。好，这就是呢阐明的传统学说呢四大类型的分类，以及各个类型是否能阐明呢背后的一些法理依据。同学只要了解考试的游戏规则呢，跟要你写的重点之后呢，这一类型的考题真的都是千篇一律，非常容易作答。好，那整个阐明章节的重点呢，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最后两个地方请你稍微注意一下，来，第一个小地方呢，请同学呢看一下145页，这是要请你回去呢或者等一下中场休息自己稍微看的地方，期刊论文的整理，帮同学整理许淑兰老师的文章了。那这个是许淑兰老师在说明89年呢有关阐明制度呢新法修正后的一个特色，那重点不外乎都是我们刚所讲的放宽阐明的范围，现在连处分权主义的事项呢也在可以阐明的范围之内。那除此之外，附带提醒你注意的，来146页刮胡三，刮胡三这里打个星号，之前我们讲过，今天不厌其烦再提醒你注意一下，因为底下89年正大法言第二小题呢就是把这个观念再考一遍。来，自我们上礼拜才刚讲过的，在讲到辩论主义的时候曾经提醒你，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来，什么样的争点呢？法律见解的适用。国内学者的见解认为啊，在法官知法原则的前提下，正确适用法律是法官的职责，所以本件诉讼正确的法律解释、法律的适用呢，法官本来就不受当事人主张的拘束，当事人就算讲错了，法院也完全不用甩他了，因为你本来就依法呢依职权要自行适用正确的法律见解，所以法律见解的适用是法官的职权，等于法官知法原则呢，法律见解的阐述跟引用呢根本不在辩论主义的范围内，法官本来就不受当事人主张的拘束，这是我们上礼拜讲过的。除此之外，今天要看到的重点146页，最高法院26年判例怎么讲呢？法律的见解呢书无命当事人辩论的理由，什么意思啊？最高法院说法律见解呢法官也不用阐明了，因为正确适用法律本来就是法官的职责，当事人就算法律见解讲错了，法官也不用教导他正确的法律见解，法官只要在判决书里面呢自行适用正确的法规范即可，这是传统判例的见解。那许淑兰老师稍微在文章上补充说没有错了，正确适用法律见解确实是法院的职权，法官不受当事人主张陈述的拘束，可是呢许淑兰老师说啊，为了呼应邱彦公老师讲的避免突袭性的裁判， 所以呢，他用邱老师这套理论，为了避免突袭性裁判的发生，所以呢，法律见解如果当事人讲错，最好法官还是稍微阐明一下，教他说呢，哎，你这个法律关系不是无因管理哦，是不当得利，你用无因管理用错了，无因管理这个条文不是这样解释了，我还是得教导你阐明你正确的法律见解，免得这样你收到判决书了，说法官用的法条见解怎么跟你用的不一样，难免会对当事人产生突袭。所以基于阐明制度，是为了避免突袭性裁判这样的观点切入来讲，法律见解的适用仍有阐明的必要，这一点是许淑兰老师呢跟判例见解稍有不同的地方，那你稍微的留意一下。好，那么最后要请同学自己看的来阐明的章节，我们后面附的149页正86年律师高考题目，这呢解法完全跟90年司法官一样，所以说呢请你回去自己稍微的看一下，不再重复，文字的解答都写得很详细。同样的150页90年政大法也是一样，这都是相同的实例题，同样的解答模式，你回去有空多看几个题目，熟悉一下这个答题的游戏规则。那150页93年台大法研，这是期刊论文的整理，也请你自己看，这些单纯的新法内容的介绍，同学以现在的程度呢自己看绝对没问题了啊，凡是这种你自己看没有问题的，我们就不再浪费时间重复跟你念，但是呢不厌其烦的说，再简单的东西你也得先看过，如果完全没有看过的话也不对，所以请你回家呢自己把150页呢93年台大法研呢学者帮同学整理的89年92年两次的大修法呢，就阐明的规定还有处分权主义呢有何呢修法的规定，你简单的把这些期刊论文提到的内容呢自己稍微对照着法条呢看一下，你会对新法的内容有更深的体悟，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请同学一定要回家自己记得看一遍。好，那整个阐明章节呢我们就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整个第六节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整个第五章也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接着呢通则篇最后一个单元，来同学看一下第六章判决概论。总则篇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第二单元判决，那这个摆在最后一个单元顾名思义呢就是按照诉讼流程跑了，诉讼流程讲完审理原则之后， 当然最后就要下裁判的阶段，所以整部民事诉讼法通则篇里面最后一个单元就叫判决的单元。来跟同学说明呢，法院案子都审完了，现在要写判决书了，那这个法院所做成的判决呢，在诉讼法上有什么样的一个重点呢，要同学了解呢？所以第六章通则篇最末的一个单元谈的就是判决的概论。好，那这个单元同学往后翻，总共分成三个小节。第一节叫判决的意义跟内涵，第二节叫做判决更正跟补充判决的制度，那第三节叫一步请求的概念，总共这三个单元。那么其中我们今天会把前面两个单元讲完，把总则篇告一个段落，可是第三个单元呢，一步判决今天讲不到，因为一步判决要结合诉讼标的的理论，那是下下礼拜才会讲到的。下礼拜呢过端午节呢，各位放假哦，所以呢下次我们大家再见面就是两个礼拜后6月30号的事情了。因此呢这个一步判决呢结合诉讼标的理论呢，这会留到呢下下礼拜再说了。那今天只会把前两个单元做一个结束。好，那首先看一下第一个单元，第一节叫判决的定义跟它的内涵。来，首先看一下什么叫判决呢？不用看你也知道了，法官把他的新证呢行之于外做成的法定书面就叫判决。法官把他针对这个案件胜败的新证结果呢公诸于外，行之于文字做成的书面，这一份书面就叫判决书嘛。这就是民事诉讼法上判决的定义，非常简单。好，接着第二个种类，这是一个常识，书记官的考试考了 N 遍，律师法官倒是从来没有考过，因为是非常简单的名词定义。他只是要同学了解，我国呢一般的惯用语叫裁判，裁判，那同学不要连这个基本观念都搞不清楚哦。经常挂在嘴边裁判，裁判，其实拆解开来，裁判是两件事哦，一个指法院的裁定，另外一个叫法院的判决。裁定跟判决是两种不同的书类制作的模式，裁定书跟判决书是两种不同的文书，那一般俗称为裁判。为什么俗称为裁判呢？因为裁定跟判决的共通点都是法院把他的新证把他的意思表示行之于外的一种文书，我把我的想法，法官的想法，法官的新证表现于外的一种文书，这个叫裁定书或判决书。所以两者的共通点都是法院对外的意思表示。那既然如此，同学会有疑问，都是法官对外的意思表示，为什么不干脆只规定一种书面，为什么硬是要分成裁定书跟判决书呢？来啊同学听一下，有够简单，会这样分纯粹是实务上作业的便利。讲白一点啊，判决书呢格式会比较正式一点。什么时候用裁定书呢？什么时候判决书？这个完全是立法政策技术性的考量。简单来说，判决书是一个比较慎重正式的书面，所以呢它的格式要求的比较严谨，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科举呢八股文的制度哦。你起承转合呢有各个固定的格式，所以说呢判决书的格式比较繁琐一点，内容要记载的比较繁复一点。所以立法者就说，哎，拜托哦，法官的工作量很大，如果动不动一有意思表示情之于外就要这么慎重的判决书来记载的话，那法官会累死啊。举例来讲，我今天只是要你补缴裁判费，我只是觉得你少缴钱哦，你要补缴10000块的裁判费给法院，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那我这个补缴的文书如果要用判决书为之，那还得了， 我光是为了叫你补缴一万块裁判费，我还起承转合给你写了十几页，最后结论说拜托你赶快缴一万块给法院，无聊哦，没有必要。所以这种跟实体胜败无关，单纯程序技术事项的意思表示呢，根本不需要用正式的判决书呈现，所以为求简化书类格式起见，所以在法律的制度设计上，我们就设计第二种的书面模式，叫裁定书。所以裁定书跟判决书只是一个司法政策技术性的分类，设置一个比较简单的书类制作模式，来简化法官司法人员的工作量。所以裁定书的定义就是呢，针对诉讼标的胜败实体认定以外的事项，所为的意思表示法院都可以裁定为之。所以经常听到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裁定补缴裁判费，裁定停止诉讼程序，裁定怎么样怎么样等等。为什么这些事情都是用裁定为之呢？因为补缴裁判费也好，程序不合法也好，停止诉讼程序也好，裁定再开辩论也好，这一些事项都是与诉讼标的胜败认定无关，单纯诉讼程序进行中其他技术事项的一个裁判。那这种与实体诉讼标的胜败无关的记载呢，我们统一规定用比较简单的裁定书的模式为之即可。所以呢，需要用到判决书的只有在呢胜败诉的记载，本案胜诉败诉诉讼标的有理由记载的时候，才需要用到判决这么正式的一个文书。那么这就是一开始呢在第二页呢表格里面所提到的裁定书跟判决书的一个异同点，那同学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那么比较重要的你看一下第五栏，判决书呢原则上采的是言辞辩论主义，裁定书则是书面审理。这个对照我们刚讲的审理原则，裁定既然都是针对非实体诉讼标的胜败的判断，所以根本不需要践行充分的辩论保障，我们简单一点书面审理就好了，求得的是比较迅速经济的一个诉讼法的要求。再来倒数第二栏，救济的时候判决不服是用上诉的方式救济，裁定不服则是用抗告的方式救济。所以救济的方式一个是上诉跟抗告，这也是制度设计的不同点，同学稍微的复习一下。好，以上就是呢裁定跟判决书这两个名词两种书类的一个划分标准呢，简单跟同学说明到这里。那第三个标题跳过去先不用管它，这个判决的分类呢下册呢会提到，在判决章节的各论里面呢会做详细的说明，总论的部分我们暂时不用提这么琐碎的分类，所以你先把它跳过去。紧接着各位看到第四页，来从第四页开始，第四个标题你会觉得很奇怪，判决的成立生效，从这个标题开始，来同学一路往后翻，一直翻到第二节结束，也就是呢一直翻到呢六至三十三页，从六至四页以下一路到六至三十三页，整整三十页的篇幅呢都是在讲一件事，就是黑板上这个树状图。所以你将来复习方便起见，不要再回头重看这三十页，太浪费时间了，没有那么多闲工夫了。这三十页的内容浓缩起来呢，你简单的用便利贴或活页纸注记一下，就是树状图的这个呢游戏规则，将来你复习的时候比较快一点。好了，从第四页开始，我们要先请你跳脱书本，因为呢如果你按照书本编排模式看，你会有见树不见林的感觉，看了半天三十页呢花了几个小时终于看完了，但是脑袋可能乱乱的，不晓得说看了这么多他们到底要表达重点何在。所以从第四页以下开始呢，请你一样先架构基本观念， 把整个呢问题点体系的架构先建立完之后呢，细部去看个别的逐条示意，你才比较容易看得懂书上这些有的没有的到底在写什么。千万不要呢基本观念没有呢红笔就拿来乱画一通哦。来，整个第四页以下呢到33页判决章节最主要谈的一个考点跟争点，就是我们的学者在教同学说法官做出来的判决可能会有瑕疵，这是难免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哦。所以判决有可能有瑕疵，只不过一旦当它产生瑕疵，法律到底要如何救济呢？讲白点啦，以下要教你的就是呢，判决有瑕疵的情形很多，那一旦遇到瑕疵，绝对不是只有上诉再审这个途径可以救济，除了上诉再审之外，还有很多特殊的救济管道可以救济。这就是呢第六章最主要的一个考点，他要问同学各种不同类型的瑕疵判决，它在诉讼法上救济的途径哪里不一样？这是一开始请同学先理清的。好，在这个观念之下，你简单的先记结论。我国诉讼法上实务跟学说现在的一致见解是，判决有瑕疵总共有五种情形，这五种情形救济的管道都不太一样。再次强调，你不要傻傻认为所有瑕疵都是上诉再审救济，大错特错啊！这个章节就是要教你有些瑕疵不适用上诉再审救济。好，哪些瑕疵呢？各位先来看一下第一个专有名词，民诉的理论创设一个专有名词叫非判决，这东西也请你用力的背起来吧，法条都找不到标准的一个判例跟学说创设出来的理论，那它是我们现行公认瑕疵最严重的一种判决形态，所以你可以这样记啦，由上到下是依照瑕疵严重与否的程度呢来排列的，瑕疵最严重的叫非判决，所以考题倒也很简单，反正拿到题目分点分项，第一段先去写这个瑕疵的种类类型正确的，第二段救济的方式套用公式，一个萝卜一个坑啦。所以我来跟你介绍一下什么样的题目呢这个类型叫做非判决呢？那同学看一下非判决的定义，非判决的定义呢在各位书上的第九页，它进入到学说领域的一个概念里面。非判决的定义呢在第九页，同学看一下第九页，什么叫非判决呢？判决呢欠缺构成要件，仅具有判决书的外观者呢称之为非判决，构成要件又称为成立要件啊。所以简单来说，依照第九页的定义，就是欠缺成立要件、欠缺构成要件的判决书，就是所谓重大瑕疵的非判决。好，问题来了，什么叫欠缺成立要件、构成要件呢？这是跟同学介绍一个诉讼法上非常无聊的理论。来，你往前翻到书上第四页、第五页。为什么先跟你讲体系表啊？因为如果你没有体系架构，你去直接翻第四页，什么叫判决的成立、判决的生效， 看到这两个名词，你会不傻傻不晓他们到底存在的功能在哪里。现在有的基本架构就可以辅助你很轻松了解，原来啊，诉讼法的学者呢，为了让这个科目呢看起来比较学问一点，所以他们就去借用民法的理论。各位，借用什么理论呢？民法你大一民总都念过，法律行为有成立跟生效件。那诉讼法学者说，这一套理论蛮炫的，蛮有学问的，拿来我们民诉用好了。民法上既然法律行为都有成立生效件的，那我们诉讼法上我们来搞一个诉讼行为的成立跟生效件。判决就是典型的法官法院所为的诉讼行为嘛，所以我们的理论就把它拿过来抄。怎么抄呢？诉讼行为也有成立要件跟生效件，那什么叫做法官判决行为的成立要件呢？来，理论就说，第四页第五页，各位请你用力的背吧，这是纯粹学说的见解，法条都看不到。学者所谓的判决的成立要件有三个，第一个，主体要合法，第二个，法院要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存在，第三个，要有特定的讼争事件存在。这三个请你用力的背吧。来，什么叫做判决的主体合法？一定是要法官才能做成判决。所以各位呢，请问你，如果今天有一份判决书呢，假设有这么极端的情形啊，应该是要法官来写的，合议庭应该要三个法官组成才对，结果呢，那一天刚好呢，陪席法官临时请假，那假设说呢，人数凑不满三个，审判长就叫呢底下替代役呢穿了法袍坐上来呢冒充一下法官，被你抓包了。这份判决书挂名的三个人呢，其中两个是法官，一个是替代役，这叫判决的主体不合法，学理上就称为非判决。再来呢，第二个构成要件是法官法院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存在，这很简单了，要明确有个新证的结果出来。第三个，要存在特定诉讼事件。那若我们江老师在文章上举一个很搞笑的例子哦，你看一下我们书上注释二，若老师文章上说，非判决典型的案例是司法官训练所学员模拟做成的判决书，这个学理上叫非判决。为什么呢？你将来考上司法官，在司训所呢训练写判决书，你所写出来的判决书为什么叫做非判决呢？因为那是虚构的，根本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讼争事件，是课堂教学拟制假设的案例，让你草拟判决书，那客观上不存在一个具体讼争事件，那你所做成的判决书就是典型的非判决。各位，这就是我们刚说，我个人觉得非常无聊的理论，反正就是无中生有的创设了一个判决书的成立要件，然后说呢，只要欠缺成立要件，就叫重大瑕疵的判决，性质上称为非判决，这就是非判决的定义，你稍微的背诵了解一下。好，那定义这个类型，最主要的目的来看法律效果。一旦构成非判决，紧接着通常考你的就是第二个阶段啊，非判决要怎么救济？当你收到一份替代役写的判决，或者你同学在私讯所写的判决，收到这种非判决怎么办呢？来，各位看一下第十页，一样这个类型全部都是跟你介绍学说理论，所以请同学花一点时间记一下，看一下第十页，非判决原则上不需要加以救济，为什么呢？你看一下第十页第一行，既然叫非判决，代表呢成立要件都不具备，这个判决有严重的瑕疵，严重到连构成要件、成立要件都欠缺，所以你收到法律上叫不生任何效力。讲难听一点，直接丢到资源回收桶，资源回收就好了。所以学者认为呢，根本不生任何判决效力，无庸加以理会，连甩都不用甩，更不用去什么上诉再审。所以呢，黑板上说，原则上根本不需要加以救济，直接送去资源回收了。但是有例外，这个例外呢也蛮搞笑的，理论上可能存在，事实上殊难想象了。什么例外呢？ 这个判决实在讲得太像真了，真到说呢，这个执行法院还不查，误以该判决强制执行时，当事人可以照十二条主张执行名义不存在，声明异议，顶多就是依照强制执行法十二条声明异议。哎，各位推定你强执都念过，所以十二条的声明异议跟十三条的债务人依之诉、十五条的第三人依之诉这些制度的区别，我们就不再重复，推定同学都弄得懂了。所以说呢，例外的情况之下呢，非判决有救济的可能，是他做得太像真的，法院不查还误为发动执行程序，这时候为了排除这个执行程序，可以照强执十二条去做声明异议的动作。好，以上是第一个类型呢，非判决的概念跟它在法律上的效果。紧接着我们看第二个类型，第二种判决有瑕疵的类型呢，叫做无效判决。来啊，一样，什么叫无效判决呢？先从定义开启看起。来，同学看一下第十页，什么叫做无效判决呢？这是瑕疵第二严重的一种类型。好，它的定义呢，各位看一下第十页，具备成立要件，但是欠缺实质要件，也就是欠缺生效要件的，称为无效判决。定义倒是很简单，但是太笼统了。什么叫很简单，但是太笼统了？无效判决的定义就是这份判决书欠缺生效要件，一样啊，跟你借用民法总则法律行为的概念，民法的法律行为有成立生效件，诉讼法的学者把这一套逻辑拿来套用，他说法官写的判决也要符合成立跟生效件，所以欠缺生效件的就叫无效判决。那无效判决叫瑕疵比较轻微，为什么比较轻微呢？无效判决跟非判决比起来，至少它的成立要件是具备的，三个构成要件至少是具备的，只不过欠缺生效要件而已。所以问题剩下一个，什么叫生效要件呢？来，同学看一下第十页，学者的文章上你觉得很笼统，所谓生效件就是呢，判决内容不能有重大瑕疵。哇，你有看没有懂？什么叫重大瑕疵？叫做欠缺生效件。那何谓重大瑕疵呢？来，你接着看第十一页。那同学看到十一页，第一个反应是吓坏了吼。为什么吓坏了呢？十一页说呢，无效判决常见的十个类型，下列就是判例跟学说呢统计出来的十种的最典型的无效判决，这十种的判决都叫欠缺生效件，内容有重大瑕疵。那同学就会问啊，要背十个哦？没有错，但是背起来有够简单，背书是有技巧的，千万不要傻傻从第一个背到最后一个哦。来，你注记重点的，在你的活页纸或者十页旁边，这个十页列的十种无效判决都叫重大瑕疵。那我们诉讼法上所称的重大瑕疵、欠缺生效件指的是什么呢？两件事，真的要背的是背这两个，哪两个呢？第一个叫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原则误为的实体判决。所以第一种诉讼法上认为有重大瑕疵的情形叫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原则，明明是程序不合法的， 这个诉讼应该要程序不合法驳回的，你不但没有驳回，还误下胜败诉的判决，这就是第一种的学理上定性的重大瑕疵欠缺生效这个情况。再来第二种呢，被评价为重大瑕疵的叫什么呢？无法强制执行的一个判决。那么呢，没有任何执行可能、执行实意的，这个叫无效判决的第二种的重大瑕疵常见类型。好，这你懂了之后，回到书上，为什么告诉你一个都不用背？因为考出来自己都推得出来了。来，你看一下第十页。第一种常见的无效判决叫欠缺审判权所误下的判决，第二种叫已经死亡的当事人误下本案判决，第三个叫当事人不适格误下本案判决，第四个叫欠缺诉讼能力。诶，各位，这些都叫什么呢？欠缺程序合法要件，本来就是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的，不但没有驳回，还误下胜败判决，所以全部都是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原则，难怪构成所谓无效判决。所以叫你不要背，理由在这边了。同样的，再往下看第六点，违反公序良俗；第七点，判决内容不明了；第八点，以不承认的法律效果裁判；第九点，事实上不可能的给付。第六到第九全部都叫做无法执行的裁判。譬如说第九点，什么叫命事实上不可能给付啊？法官乱写什么命给付天上星辰，这个拿到民事执行处会被当成是笑话，没有办法去做强制执行的动作，这就叫命事实上不可能给付。或者是第八点，什么以现行法不承认的法律效果，譬如说判决说呢，被告要跟原告呢，这个同居呢，同床几天呢，来折抵这个债务，这显然就是所谓呢，违反公序良俗，或者是现行法不承认的效果呢，所做的一个判决，这些都叫无法强制执行。所以凡是有这些现象，也全部叫判决内容有重大瑕疵，构成所谓的无效判决了。这就是第二种情形呢，所谓无效判决的概念。好了，这个类型的定义看完之后，紧接着来看一下效果的部分。一旦做成一个无效判决之后，法律上的效果叫什么呢？来，大法官解释登场了，释字135号说，仍然要依照上诉再审的方式请求废弃。为什么呢？因为大法官的理论，来，我们带同学念一下。各位呢，释字135的年度比较久远，它是针对民诉跟刑诉一起做解释，所以这个解释呢，同时适用民事的程序跟刑事的程序。因为你看一下第十页解释文的第一句话，就说民刑事诉讼的案件，所以这个大法官解释包山包海后，适用到民事案件，也适用到刑事案件了。好，你看解释文怎么说。民刑事案件下级法院的判决，当事人不得声明不服而误为声明不服，那上级法院也搞不清楚，不得废弃而误予加以废弃者呢？该上级法院的废弃判决跟发回更审的判决均属重大违背法令，故不生效力。这个解释文就是学者拿来做文章说，大法官解释创设无效判决的概念，哪一句话创设啊？就是刚刚解释文念的重大违背法令故不生效力，诉讼法学者就抓了这句话说呢，这就叫做无效判决的定义。你看大法官都承认内容有重大违背法令、重大瑕疵的叫不生效力的无效判决。好，所以把这一段解释文当作承认无效判决的依据。好，接着往下看。那一旦是无效判决，但是既然具有判决书的形式外观，你还是得分别照上诉再审呢来加以救济。所以啊，民诉的学者就说，无效判决依照大法官的理论，它还是存在一份呢判决书的外观， 你还是可能有受强制执行的危险，所以你还是分别得依照上述再审的加以废弃才可以。这就是第二个瑕疵的形态，民事诉讼法上无效判决的一个概念。那简单为同学说明到这边。好，紧接着来看第三个类型，那这个最简单，叫做有效判决。有效判决我们书上没有提到，因为这是呢一般教科书上认为理所当然的概念，所以我们书本上没有特别说明。那不过基于体系的完整起见，请你在诉状图稍微补充一下。哎，什么叫有效判决啊？那为什么说这个最简单呢？用一般常理去推就好。有效判决就是呢，这个判决书的成立生效件都没有问题啦，但是你就是觉得法官乱判，对他实际的内容不符啦。比如说你认为法官呢认识用法不当，重要事实漏未调查，违背论理经验法则，反正乱判一通，害你败诉，你就是针对实质内容不符就对了。但是他的成立生效件都具备，99%都这种情形，大部分的当事人呢收到判决都是对实质胜败内容不符啦。那这种情况下学理上就称为有效判决。而有效判决的救济方式当然就是回归最原始最传统的分别依照上诉或再审呢来加以救济。这就是第三种呢瑕疵的形态，有效判决的一个概念。好，前面三种的瑕疵呢通通看完了之后，来紧接着中场休息前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种的部分。第四种类型开始呢，诶，前面三种类型看完之后，不知不觉的吼，各位第二节全部都结束了。从这个第四页开始呢，判决的成立生效，抱歉，第一节都结束了。从这个第四页开始呢，一路往下看到第十五页呢，这个呢第一节的概念全部都已经结束了。像十四页里面提到的有效判决，就是黑板上这种类型啊。第一节都结束之后呢，看一下第二节十六页以下。十六页以下第二节判决的更正补充啊，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换来跟你说明下面这两种的类型。所以一脉相承的理论，各位发现一二两节都是在讲判决的瑕疵跟救济的方法。那现在剩下这种两种瑕疵呢，一般教科书把它独立成一个单元，第二节来做介绍。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讲的内容就是16页以下判决更正跟判决补充的制度，民事诉讼法232条、233条的规定。好，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判决显然错误呢？来，这一种的瑕疵它的定义呢，各位16页对照着你的小六法232条第一项，各位看一下十六页对照232第一项，立法者特别规定的第四种瑕疵的形态。法条说，判决书如果有误写、误算或其他相类似的显然错误者，法院可以依照当事人申请，或者干脆自己依照职权呢，就裁定更正判决书。这就是学理上所谓的更正判决的制度。好，那么一样，请问你什么叫更正判决啊？ 这个东西呢点一下你就懂了啦。来，条文在规定什么呢？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什么叫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呢？各位，假设你今天看到一份判决书，这个判决书有瑕疵，什么瑕疵呢？错漏字，当事人的姓名明明叫王大，书记官不小心多打了一点呢，当事人变成王权了。请问同学，这一份判决书有没有瑕疵呢？当然有瑕疵嘛，错漏字，标点符号错误，严格来说也算是有瑕疵。好，那问题来了，有瑕疵是不是？那难道整份判决为了一个错字，你就说我们要上诉再审救济吗？显然太小题大做。所以立法者就说，哎，第四种的瑕疵呢，叫做呢鸡毛蒜皮的一个小问题啦，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就这些错漏字，一看就知道很小很小的错误。那这个错误，如果你归类到第三个类型有效判决，还大肆周章的为了改一个错字申请上诉再审，神经病吼，浪费司法资源，国家制度绝对不可以这样设计，所以只好独立出一个类型来规范。什么类型呢？就是你现在看到232条的判决更正制度。所以判决更正处理的瑕疵类型就是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好，所以回到书上16页，第一个考点就是类型的定义搞清楚。来，什么叫类型的定义考清楚呢？所谓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呢，在学理跟考试上两个万年考古题。来，先看第一个万年考古题，16页要件论的刮胡一，什么样的考题才符合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呢？第一个要件是要错误必须要显然，所谓的显然是任何人一望即知的一个错误，像这个打错字啊，标点符号错误，任何人任何一个法官当事人肉眼看去呢一眼即知的错误，这个叫显然错误。第二个要件最重要，各位看到18页，错误的结果要不影响判决的胜败，这是学界通说的见解。因为如果更改的结果会影响判决胜败，那这个就不能用更正判决的制度了。因为我们更正判决存在的前提就是芝麻绿豆的小问题，不影响胜败，不影响大局的小瑕疵，我们特别设计一个简易的救济程序。这个简易的救济程序就是直接申请更正。所以各位要了解实务上的做法，判决书如果误写误算显然错误的话，你申请更正，法官只会下一个简单的裁定书，说某某地方法院某某判决第三页第二行某某字打错了，更正为正确的字如下。他就简单一份裁定书告诉你说，原来某某判决哪一行哪一段写错了，我们特别下裁定加以更正。所以是一个简便的救济管道，直接由法院下一个更正的裁定即可，根本不用你大费周章上诉再审救济。所以既然如此的话，用这么简易的一个救济方法，你的前提必须是呢，这一个错误呢非常的轻微哦，而且轻微到不影响胜败的结果，才能够用这么简单的一个救济方式。好，那么紧接着回到17页，抱歉，回到16页，来，判决更正的制度，第一个万年考古题就是呢，各位16页最下面这个案例，72年司法官的一个考题，民诉研讨会讨论过。那么这个学说上曾经有不同的一个见解，那严格来讲否定说是少数说，但是少数说反而比较可采，但很可惜目前多数说不是这样子认为的。所以这个争点你花一点时间研究一下。来，你看他在考你什么，各位看一下呢，16位最下面72年司法官的第一小题， 原告请求被告返还位在台北市地号108号的土地，虽然正确的地号是108号，但是当事人一开始就搞错。看清楚题目的问法是，原告一开始就弄错这个土地的地号，正确的地号是108，但他一开始从头到尾起诉状就写错，写成180号，那一直写错呢，原告自己写错，被告也没发现，法院也没发现，所以呢大家一路混到底，混到最后呢，判决确定的结果是呢，被告应返还原告180号土地。原告打官司打赢了，好兴奋，正想要去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发现百级短掉了，原来一开始判决书就写错，我要执行的土地是108号，那、怎么法官给我写180号？所以现在民事执行处不理我，说了这个地号错误无法执行。那请问你当事人要如何救济？这个呢，地号写错了，108写成180，能不能请求法院裁定更正呢？好，各位，这个考点在哪里呢？来，你先看一下17页。姚卫光老师为首的少数说才否定说，认为这个题目不能申请更正，只能够当作有效判决上诉再审救济。为什么呢？各位，其实否定说是少数说，但是反而理论上比较可采，因为姚老师的定义就是判决更正，它基本上要有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讲白一点啦、判决书要有错误。好，再请问同学，你大一的民总跟刑总都念过错误的理论，请你现在回答我，我们法律人所称的错误这个名词的定义是什么呢？民刑法都一样，民法上跟刑法上错误的定义都是行为人内心所想跟客观行之于外的行为不一致，你心里想的跟你外表做出来的不一致，这个叫错误的一个定义。好，既然如此的话，姚老师说，请问你这个题目有错误吗？严格来讲没有哦，因为这个题目的前提是原告一开始写状子，连原告自己一开始都觉得这个土地的地号是180号，所以他从头到尾写都是180号，法官在写判决的时候，从头到尾法官心里想的也是这块土地的地号是180号，大家心里都想的是180，写出来的是180，毫无错误可言，行为人内心所想跟表现以外的行为并没有不一致。所以从错误的定义来讲，姚老师就说这个情形根本没有错误，所以救济的管道不能够用更正判决。但是通说的见解不这么认为，通说的见解认为啊，232条的范围要扩大适用，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救济的，就不用大费周章上诉浪费司法资源了。所以通说研讨会的结论是站在扩大232适用的观点。怎么扩大呢？他们在解释显然错误呢，解释的重点就是只要呢审理的同一性没有错误，都是那块土地，从头到尾都是那块土地呢，在本院呢接受审理，只要审判的标的、审判的对象同一性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呢当事人文字口语表达的谬误呢一概从宽解为显然错误，干脆让他们直接用比较简单的裁定更正就好了。所以通说的解释呢，不是从错误的名词定义切入，而是从审判的同一性切入，只要审判的同一性没有问题，同样都是那一块土地接受审判的话，单纯的文字或口语的表达错误呢还是归类成232条适用的一个范围的。那么这就是呢更正判决232定义论上面的万年考古题呢，那么请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这个定义论的万年考古题看完之后，剩下来19页以下判决更正还有两个万年考古题的小争点呢，我们休息之后呢，后半段时间再接着为同学介绍。 那我们呢就先休息15分钟之后呢再进行到下半堂的一个课程。